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女歌手，她是张惠妹。这个名字在华人世界似乎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一般来说，选秀歌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一定会选比较经典的、耳熟能详的作品，而且也一定要能够凸显自己唱功的作品来作为参赛的内容。而张惠妹的歌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选秀节目的歌唱指标。 好久不见，你瘦了一大圈，苦笑的脸，望而泪。你说好男人，却中了爱念，往往要伤。你拒绝再看见晴天，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。爱的平衡点，小心那年，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，最后只要往幸福门外退。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伤就悲，爱一遍就变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伤就悲，爱一遍就变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你要勇敢。 不记得这是张惠妹的第几张专辑的作品，只记得在99年张惠妹风靡华人世界的《魅力99》的演唱会上就已经有这首歌了，别在伤口撒盐，而且它还成为历史的流行用语。张惠妹这一路走来，无论是在歌坛或者情路上面，都似乎有一些坎坷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就是曾经跟张惠妹也传出过一阵绯闻的台湾的创作型歌手王力宏。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，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，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旅灯，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，不过渴望你格纹的余温。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并吞、你不在，当我继续却不在，我只能带上不败的难挨，你不在，高兴还是悲哀，你都不在，我受了伤在偷偷好奇。这个年纪的代理人

只想要一点幻想的自由，不让时间流逝得太快，我只想要一点快乐和自在。梦境和现实啊，别说两回事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，她早就已经退出歌坛很多年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朋友，听一听她的歌，会不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被遗落的惊喜感呢？许美静曾经在出道的时候给歌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，有很多的唱片公司和音乐人争相邀请她加盟到自己的队伍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李宗盛，似乎之前就有向许美静抛出过橄榄枝，不过许美静是一个比较执拗，个性也比较执着的相当重感情的女歌手，为了个人的感情，她甚至拒绝了歌坛的大哥李宗盛的邀请。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，再回首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的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 这是一首可以让很多人听到流眼泪的作品，叫做《再回首》。我们听到的最早的那个原唱版本是姜育恒，比起李宗盛的这个版本，姜育恒那个更沧桑一些。但是也许是因为这是创作人自己来演唱的缘故，你就觉得这样的感慨似乎由李宗盛吟唱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，那么的让人叹息。而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是李宗盛轰轰烈烈爱过一场的前妻林忆莲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 达极限。 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